Coming of the Kingdom, Part 4, Session 5. 天国的来临第四部分第五讲。我们继续讲耶稣所行的神迹是天国的记号。The Miracle as Sign, Section 16, 全书的第16段。这里我们的作者要提出好几个要点，这里是第三个要点。C, 第三。That is why there is a close connection between the miracle wrought by Jesus and the faith of the people. 所以呢，耶稣所行的神迹和人们的信心之间是有密切的关联的。They are mutually dependent. 神迹在乎信心，信心在乎神迹。On the one hand, a miracle serves to strengthen faith in Jesus' mission and authority, refer to, for example, Mark 2:1-12. 从一方面，一个神迹的用途就是要增加人的信心，相信耶稣的使命和耶稣的权柄。参考，例如马可福音第二章1-12坦直的神迹。On the other hand, 从另外一方面，There is no room for miracle if it is not expected by faith. 假如人们没有用信心来期待神迹的话，那么没有行神迹的空间的。The most striking example of this fact is the expression in Mark. 这个事实的最显著的例子就是在马可福音所用的表达的方法。That Jesus could do no mighty work there,that is in Nazareth, save that he laid his hands upon a few sick folk and healed them, Mark 6:5. 马可福音第六章第五节。耶稣就在那里不得行什么异能，不过按手在几个病人身上治好他们，六章第五节。The cause was unbelief. 原因是人的不信。This fact has been explained as Jesus' psychic dependence on the disposition of those whom he healed. 有人这样解释，耶稣的心灵呢，是在于那些他所治好的人的心意的。But in another context, it is recorded that Jesus also worked miracles at a distance. 但是在另外一个处境呢，福音书记载，耶稣可以远距离的行神迹的。参考两段的经文，第一段马太福音第八章第十三节，耶稣对百户长说，你回去吧，照你的信心给你成全了，那时他的仆人就好了。另外一处是约翰福音第四章第五十节，耶稣对他说，回去吧，你的儿子活了。那人信耶稣所说的话就回去了。五十一节，正下去的时候，他的仆人迎见他说，他的儿子活了。五十二，他就问什么时候见好的，他们说昨日未时，日就退了。他便知道这正是耶稣对他说你儿子活了的时候，他自己和全家就信了。 And as to the inhabitants of Nazareth from Luke 4:23, 那么从路加福音第四章第二十三节我们来看拿撒勒人他们的情况。Refer to also Mark 6:2.另外参考马可六章二节。 It appears that they apparently did expect and desire miracles from Jesus. 那他们的情况是他们显然有期待也愿意耶稣行神迹的。路加第四章第二十三节，耶稣对他们说，你们必引这俗语对我说，医生你医治自己吧，我们听见你在加百农所行的事也当行在你自己家乡里。参考马可福音第六章第二节。 到了安息日，他在会堂里教训人，众人听见就甚稀奇，说这人从哪里有这些事呢？所赐给他的是什么智慧？他手所做的是何等的异能呢？ When, however, he works no or only very few miracles, 可是当他没有行神迹，或者只行了很少的神迹的时候， This is explained by the fact that the inhabitants of Nazareth did not believe in him. Luke 4:22. 这个事实就是他行了很少或者没有行神迹的解释，乃是拿撒勒的居民不相信他这个事实。路加福音第四章第二十二节，众人都称赞他，并稀奇他口中所说的恩言，又说这不是约瑟的儿子吗？ And even take offense at his action as not befitting him. Mark 6:3-4. 不但不相信，甚至服动怒，认为他所做的是不适合他去做的。马可第六章三到四节，这不是那木匠吗？不是玛利亚的儿子雅各、约西、犹大、西门的长兄吗？他妹妹们不也是在我们这里吗？他们就厌弃他。耶稣对他们说，大凡先知除了本地亲属本家以外，没有不被人尊敬的。Here the question is not whether Jesus possessed the power to work miracles. 这里问题之所在不是耶稣有没有能力行神迹， but whether he was free to exercise this power in all circumstances. 问题乃是耶稣有没有自由在任何的情况之下使用这个行神迹的能力。Where there is no faith, there is no room for a miracle. 那里若没有信心，那里没有行神迹的空间。There he could work no miracle because in such circumstances it would only have the character of a deed of power. 因为为什么他不能行神迹呢？因为在这种的情况，这个神迹只有一种的性质，就是一个大能的作为， and would lack the background from which miracles derive their significance. 所以就没有那个背景托出神迹的重要性， and against which they can only be understood. 因为唯有这个背景，人们才能够了解明白神迹的。The expression he could not in Mark 6:5, 在马可六章第五节，不得行就是不能行神迹。马可六章五节 must therefore be understood as an impossibility within the scope of Jesus' task and activity. 就必须这样来理解，这个不可能是在耶稣的工作跟活动的范围里面是不可能的。 In this sense also, it is apparently to be understood in Matthew, who simply says that Jesus did not do many mighty works there because of their unbelief. Matthew 13:58. 同样的，在马太福音，我们要从这个意义上来理解。马太在第十三章五十八节，直截了当的、简单的说，耶稣因为他们不信，就在那里不多行异能了。13章58节。 The above also explains why on more than one occasion Jesus refuses to give a sign when challenged by his opponents. 上文也解释了为什么耶稣不止一次当被敌对他的人挑战的时候，耶稣拒绝给一个神迹的记号， a sign, 记号。This does not only hold for himself, for the reason mentioned under A above. 这个不单单是耶稣基督他自己在前面第一个要点所提出的理由，不单是为了第一个要点的理由，对耶稣来说不可能。参考马太四章一到七节、二十七章三十九节起，还有其他的平衡的经文，譬如说在十字架下面的对耶稣的挑战。 But also in general, 不单是在这些的情况，就是面对魔鬼的试探在十字架前，而且是一般性的是如此的。好，我们来看一些的经文，马太福音 十二章从第三十八节起。当时有几个文士和法利赛人对耶稣说，夫子，我们愿意你显个神迹给我们看。耶稣回答说，一个邪恶淫乱的世代求看神迹，除了先知约拿的神迹以外，再没有神迹给他们看。这个是一段经文。马太福音第十六章从第一节开始，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来试探耶稣，请他从天上显个神迹给他们看。耶稣回答说，晚上天发红，你们就说天必要晴，早晨天发红又发黑，你们就说今天必有风雨。你们知道分辨天上的气色，倒不能分辨这时候的神迹。一个邪恶淫乱的世代求神迹，除了约拿的神迹以外，再没有神迹给他们看。耶稣就离开他们去了。还有约翰福音第七章从第三节开始，耶稣的弟兄就对他说，你离开这里上犹太去吧，叫你的门徒也看见你所行的事。人要显扬名声，没有在暗处行事的。你如果行这些事，就当将自己显明给世人看。因为连他的弟兄说这话是因为不信他。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第二十二节。犹太人是要神迹，希利尼人是求智慧，我们却是传钉十字架的基督，在犹太人为绊脚石，在外邦人为愚拙。 The word sign seimeion， 记号这个字希腊文是 S-E-M-E-I-O-N， Here apparently means the unambiguous divine proofthat is from heaven, that Jesus really acted with divine and messianic powers. 记号这个字的意思显然就是说，毫不含糊的，从神而来，从天上来的证据，证明耶稣真正是用神和弥赛亚的大能来行事的。As such, Jesus' adversaries deemed the miracles he worked to be insufficient. 既然是如此，记号神迹既然是有这个的意义，就是从神而来的大能的明证。那么呢，耶稣的敌手就认为他所行的神迹是不足够的。 This shows that not only in the eyes of his explicit opponents， 这就表示了不单单在耶稣明明敌对他的敌手的眼睛中， but also in those of the crowd in general， 而且一般性的在群众中间呢，Jesus' miracles were not the concrete proof of his mission and of the coming of the kingdom. 耶稣所行的神迹并不作为具体的证据证明他的使命和证明天国的来到。The crowd might sometimes be doubtful. 群众有的时候是取怀疑的态度的。马太第十二章二十二到二十三节，当下有人将一个被鬼附又瞎眼又哑的人带到耶稣那里，耶稣就医治他，甚至那哑巴又能说话又能看见。众人都稀奇说，哎，这不是大卫的子孙吗？但法利赛人听见就说，这个人赶鬼无非是靠着鬼王别西卜啊。连群众都有的时候怀疑不相信。 For the true significance of miracles was discerned only where faithwas present， 因为唯有有信心，神迹的真正的重要性才能够被理解来察觉。 Consequently， 所以呢，因此 though Jesus did not generally withhold his miracles from the people， 虽然耶稣并没有一般性的拒绝在群众中间行神迹， the proper and deepest meaning remained a secret to most， 神迹的正确和深层的意义对大部分人来说仍然是秘密。 The decision with respect to Jesus was not found in miracles as such， but in the secret of his person and of his preaching。 人们对耶稣所该做的决定 不是在于神迹本身，乃是他的位格，他是谁和他的讲道，他的信息，这个的秘密里面，人们要做的决定就是是否决定相信耶稣是谁跟耶稣的信息，这两个的秘密。The challenge of those who openly opposed him, he rejected with very strong adjuring words. 耶稣对那些公开反对他的人的挑战的回应，是他用很强的命令来拒绝他们。参考马可福音第八章第十二节。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 Verily I tell you, if ever a sign be given to this generation, 若有神迹给这个时代的话，中文翻成没有神迹给这时代看， If ever, 假如从来有一个神迹给这个时代看的话， In Matthew 16:2-3, 马太福音第十六章第二节到第三节，耶稣回答说，晚上天发红，你们就说天必要晴，早晨天发红又发黑，你们就说今日必有风雨。你们知道分辨天上的气色，倒不能分辨这时候的神迹。 At least according to many old manuscripts, 至少在很多的比较老比较古老的古卷， Jesus reproaches them for having no eye for the signs of the times. 耶稣责备他们，因为他们没有看到时候的记号， signs of the times， 这个时代的征兆。参考路加福音第十二章54-56节。耶稣又对众人说，你们看见西边起了云彩，就说要下一阵雨，果然就有。起了南风，就说将要燥热，也就有了。假冒为善的人啊，你们知道分辨天地的气色，怎么不知道分辨这时候呢？就这个时代，这个时候。This shows that there are indeed signs indicating that the time in which they live is a special qualified time, a turning point in the course of history. 这就表示呢，诚然是有记号的，这些记号指出他们现在所活在的时候是一个特别的时候，是一个有意义的时候，就是在整个历史的进程中一个转捩点。 But as a wicked and adulterous generation, 但是他们作为一个邪恶淫乱的一代， They are unable to discern the decisive significance of the signs. 他们是没有能力去察觉这些记号的决定性的重要性。 For faith is needed to understand them. 因为若要理解这些的记号，必须要有信心。 This is why Jesus will not give them any other sign than that of the prophet Jonah. 这就是为什么耶稣除了先知约拿的记号以外，不给他们任何其他的记号。 This enigmatic saying, 这个难懂的这句话，令人困惑的这句话， has been given to us in more elaborate form in Matthew 12:40. 在马太福音第十二章第四十节呢，是更详细的被记载下来给我们读的。马太第十二章第四十节，我们从39节开始读。耶稣回答说，一个邪恶淫乱的时代求看神迹，除了先知约拿的神迹以外，再没有神迹给他们看。40节，约拿三日三夜在大鱼肚腹中，人子也要这样三日三夜在地里头。当审判的时候，尼尼微人要起来定这世代的罪，因为尼尼微人听了约拿所传的就悔改了。看啊，在这里有一人比约拿更大。当审判的时候，南方的女王要起来定这世代的罪，因为她从地极而来，要听所罗门的智慧话。看啊，在这里有一人比所罗门更大，等等，非常详细的一段难懂的话。 There Jesus predicts the Son of Man's stay in the earth, just as Jonah had been in the sea monster's belly for 3 days and 3 nights. 这里耶稣预告，正如约拿在大鱼的肚腹中三天三夜，人子也要在地里 三天三夜。And this is the sign that is given to this generation. 这个就是给这个世代这一代的记号。Of this saying also, it is true that it can be understood only by those who have ears to hear. 那对于这个难懂的话呢，我们也看到必须要有耳朵能听的人才能够理解的。这个事实对这个难懂的话语也是如此。Its meaning, however, is unmistakable in the light of the fulfillment. 可是呢，这段话的意义，从这段话的应验的亮光来看，是毫不含糊的。In this case, too, it appears that the revelation of the kingdom is bound to that of the Messiah. 在这件事情上，很明显的就是天国的彰显是与弥赛亚的显明呢是分不开的。这里的含义就是说，当耶稣死跟复活的时候，天国就更加的明显的彰显，弥赛亚是谁也是更加的明显的显明了。But first of all, he is the one who has to suffer death and rise from it before he comes to his glory as the Son of Man and the Judge of the world. 但是最重要的是，耶稣乃是那位必须要受死复活之后才会在他荣耀中再来作为人子来审判世界的。耶稣是那一位。Hence, for this reason, he himself, the coming of the kingdom and the miracles are only to be discerned by faith. 因此为了这个缘故，耶稣他自己是谁，天国的来到和耶稣所行的神迹，这一切都必须要有信心才能够察觉，才能够明白。这个是要讲的第三要点。下面第四个要点呢，是 All this clearly shows the meaning of the miracles wrought by Jesus. 这一切都很明显的表示耶稣所行的神迹的意义是什么。 They indicate the coming of the kingdom. 神迹指出天国的来到， And point to the cosmic palingenesis mentioned in Matthew 19:28.所以神迹们呢是指向马太19章28节所提到的宇宙的复兴或者是更新。马太19章第28节，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这跟从我的人到复兴的时候，就是万物更新的时候，人子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你们也要坐在十二个宝座上审判以色列十二个支派。 But they are not the beginning of thisPalingenesis, as if the latter were the completion of the miracles. 可是神迹并不是这个万物复兴的开始，好像说到了万物复兴的时候，神迹就到了它的完结点，不是的。For this palingenesis is something of the future world era. 因为这个万物的复兴呢，是将来的宇宙世代的一件事 ，future aeon. Because it embodies the resurrection of the dead.And the renewal of the world, it does not belong to the present dispensation. 因为它包含了死人复活和整个世界的更新，因此呢，它不属于现今这个时代的。It even presupposes the precedence of the cosmic catastrophe. 万物的复兴甚至乎有一个大前提，就是有宇宙性的大灾难在它的前面。我们下次来读这些灾难和万物复兴的先后秩序。这个呢是神迹作为记号的第四个要点，就是说神迹是指出天国的来到，指向将来在未来的时代里面万物的更新。